光荣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小时候爸妈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，从来没有怨言，长大了之后他们把所有的艰辛都担下来了，只为了让我们有追梦的自由。这段时间你有没有陪陪忙碌了一年的他们，又有怎么样的收获和感悟呢？这两天一道亲情计算题又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，30年光阴当中，每年回家一次，每次5天，除去其他事项，一个人余生能够在爸妈身边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，也就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你还会觉得时间多吗？

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你眼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。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 有人说，一个优质的家庭，一对优质的父母，并不是会给孩子多少丰富的物质，更多的是言传身教带给他们宝贵的那种生命气质，可以耐心的倾听，可以勤快的阅读，可以和人沟通，能够解决生活问题。希望我们都可以这样用心爱共成长。 我醒来睡
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。 But I don't know 你去哪里，虽然不曾怀疑你，爱是忐忑不定。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我们都是平凡人，既然飞不起来，那就不如找一个舒服的姿态躺着生活好了。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

他可能会变本加厉地黑你，你转而讨好他，他不仅不会领情，还会更瞧不起你。还有六个人平常并不关注你，有交集的时候就会用他自己的三观来审视你，可能今天对你路转粉，可能明天对你粉转黑，转来转去没有定势，最后那两个人无论你怎么冒傻气都喜欢你，不管你吃胖了多少都会继续请你，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误都会伸手帮你，反正就是很喜欢你。搞清楚这个道理之后，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，你会清楚你的时间精力应该花在哪里了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乐意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，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，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，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。